因爱发光。 这样或那样，爱着。 把这首充满爱的歌曲送给今天有点不开心，打卡就表明自己要哭的 R 爱荣这位听友，希望你听过之后状态能有所好转。接下来的一小时呢，我们将听到来到节目当中表达心声的各位听友，在他们心底那份最重的在乎。下面这首歌来自王先生，送给钟美凤，你是我的唯一。祝你24岁生日快乐，相伴的这些年我们都慢慢的长大成熟，谢谢你还在我身边，也让我有能力保护你。 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昨夜的那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却只是想想而已。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放弃。爱与爱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或许你不相信我满意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哦哦哦 自 JJ 林俊杰翻唱的《你是我的唯一》。这周日呢，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今天晚上就要提前为母亲送歌的朋友。小网湖的天使924，他要送给妈妈一首歌，提前对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台点歌，要为你送上我的心声。 你说我还不懂事，维护我像一张白纸，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虽然我有好多心事，却已不愿说给人。虽然我有好多心事，却已不愿说与你知。我曾任性的排斥你爱我的方式。 上你的年龄显示多大，但是在父母眼中你永远都是一个孩子。但是我想孩子也有孩子的那份感恩，孩子的理解，所以呢这周日母亲节，我想多多少少你都会有你的一种表达方式吧，不管是礼物陪伴还是其他，总之呢这一天你别忘了要陪一陪妈妈。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的点播啊，看到你的点播单我也想到了很多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了。这是来自我们的听友鱼啊，这个都很接近啊。明天呢就要照毕业照了，这个夏天我们就要分开了，真的不想与他们分开。最后呢希望我们都可以考进理想的大学，我想点播一首不说再见送给我的高中同学们，愿大家都会心想事成。好吧，来自好妹妹的

这张照片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频频的被你们拿出来看，尤其是等你们长大以后，多少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又会把这张照片拿出来，所以明天一定要注意保持发型啊，还有整体着装以及微笑，看镜头，看镜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女生呢就一定要保持笑容。总之呢，老姐姐老哥哥们哈，毕竟是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如果说对当年的毕业照有一点遗憾的话，可能就是觉得因为马上就要考试了嘛，可能人的状态会有点这个紧张，面目神经也是很紧张的，但是笑容真的是最好的给自己增分，给自己的容貌增分的东西，所以要记得微笑。好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的歌曲呢也要送给一位今天心情比较 down，曾经听节目总是断断续续，点歌也从来没有被抽中过的，名字叫忘了我是我的听友，他今天非常希望得到一首周董的告白气球。你看，只要你不放弃，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生总会在你最需要的那一刻，这件事情就会发生了。虽然不是要在节目中告白谁，但如果一段旋律一首歌能够让你心情好的话，今天你就是 lucky 的，快开心起来。 是那班做案的咖啡，我收一杯能将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 一首非常开心的歌曲，让那位不开心的朋友，你希望能够有所转变。上半时段只剩下2分21秒的时间，收到了 CHYNNAZ 这位听友的点歌小纸条。他说我不知道点什么歌，早上带我长大的爷爷走了，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是唱片在中国诞生110周年，5月9号刚刚完成从中国唱片总公司整体改制更名的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宣布推出中国唱片黑胶复兴计划，时隔20年后在上海重建黑胶唱片生产线，正式生产中国制造的黑胶唱片。据了解，首批中国制造黑胶唱片即将问世出版，其中包括黑胶唱片《梦林汤显祖》、交响曲《丝路追梦》，以及赵继平创作作品交响组曲《乔家大院》和《大宅门》，新乐府新民乐唱片《五行》，古风唱片《风带我走吧》，叶蓓唱片《流浪途中爱上你》，以及黄龄唱片《来日方长》等等。再来关注继张碧晨2018年最新专辑的3首歌曲《隐隐作秀》、《急》、《染》相继曝光之后，单曲集特制歌词版 MV 也于今天上线。张碧晨日前在采访中透露过，集的歌词版 MV 中歌词文字部分都出自他自己之手，想必粉丝对此也是满满期待。电影《低压槽欲望之城》正在热映，张赫轩献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歌《低压槽》获得很多好评，张赫轩沙哑嗓音唱出了人物历经的风雨沧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来到下半时段的爱得更9点。如果想点歌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品冠演唱的《爱值得》。是啊，尽管是在过程里也会遇到磕磕绊绊，也会有小打小闹，但是你喜欢的人应该是你的动力，而不是你的伤口。你喜欢的事儿应该让你充实，而不是让你焦虑。所以这首歌呢，要代表我们的一位听友送给正在听节目的王诗梦朋友，希望你原谅他今天犯的小错误。 收起到他的回来，相信是 爱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理性化，在感性的世界中呢，好像开始我们不会考虑什么值得不值得，但是毕竟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后来的后来真的是在矛盾啊，在这个缺点的碰撞里，我们才知道究竟能走多远，而这其中呢，可能有一部分理性的分析了，但是理性的前提也是最初感性的初心所决定的。我想这每位朋友在感情当中都曾经遇到过这个阶段。下面这位朋友呢叫做仲夏微澜，他呢听这档节目也断断续续好几年了，从来没有评论和点过歌，这大概和很多朋友都差不多吧，反正就是劳累一天了。像这位听友叫像我这样的倔强，他说我有点累不想说话，能这样静静的待着听听节目也算放松了。仲夏微澜以前也是这样啊，但是今天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她男朋友的生日，所以她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为他送上一首王若琳的 I love you 送给他，而且呢透过电波想对邹先生说，虽然我们相恋时间不长，但却好像已经认定对方会是彼此余生里最重要的陪伴，感谢你的温柔体贴，我爱你，生日快乐。 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我们总说人与人最初的爱意的萌生，真的是觉得在他的身上找到了爱的感觉，找到了就想一直。 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哎呀，我刚才没有看到最新的这一条资讯的加入，所以呢我的一段话也没有说完。那刚刚呢很想与你分享的是下面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这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发来私信想点播的。日子走到了5月10号这一天，也是我和他相伴5年的时光，很想对你说，陪你走到底是我余生最大的愿望。 就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一遍遍在身边会放弃，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如果爱像期待那么顺利，就不会有那些孤单心理一件件在心里堆积，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喘不过气，又难以忘记，躲不过去，又害怕失去，拥有回忆想要神秘得到默契，期待下一秒的惊喜。陪你走到底，只要你愿意，没有勇气开口说我爱你。陪你走到底，只想陪着你，在我们的世界里，爱是奢侈的东西。